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19集，冉姐出手，小木木要努力变强。这些人中，唯一知道秦冉电脑技术很好的，只有程木。听程火说起内部端口进入，脑子里就想起了秦冉。那天晚上，秦冉确实是在玩电脑，而且中途的烤肉是他先提起的。程木跟钱队他们共事过，有了对比才知道秦冉的电脑技术有多强。可是有一点不对劲，秦冉的电脑技术按照程火说的真的比程火还要好。这个问题程木暂时找不到答案。程火话说到一半就弯腰把程木不小心滚下来的木棍捡起来，然后递给他，笑道， 程木，也就几个月没见，你看到我这么惊讶吗？ 程木看了程火一眼没说话，只面无表情地接过来棍子。 对了，有件事我忘了。 程水看到程木想起来一件事，他从兜里掏出来一个联络器扔给程木。 这是执法堂的联络器。 看到程水递给程木的联络器，大厅里好多人的目光都变了变。庄园制度森严，这种召集联络器只有每个堂的堂主跟队长才有资格用，普通成员也只有呼叫器。 我去训练场了。 议事厅里大部分人的目光总是看向程木，程木有些忍受不了这样的目光，他压低声音跟程水说了一句，程水点点头也没阻止他。等程木离开了，程火才看着他的背影诧异地开口， 程木他怎么回事啊？ 没事。 人多，程水没解释，只是严肃地看向程火。 你刚刚猜测介入了第三方黑客是马修的人。 哦，没错。 程火收回了看程木的目光，皱眉道。 说起这个，马修怎么会针对我们？他身后有一个黑客，要是介入我们庄园，会有点麻烦。 我让人查查消息，再找老大。 程水点点头，没再聊这件事。只是看向程火身边的金发混血女人说， 这是 差点忘了，这是那边新加入的技术人员，中文名唐青，咱们下个月不是考核吗？我特地给我们情报堂找来的小师妹，黑客技术吗？ 程火侧了侧身向众人介绍这位金发的混血女子，说到这儿她停顿了一下笑道， 她曾经黑过三角大楼全身而退。 程火是情报堂的堂主，他身手虽然不及程水，可众人对他的畏惧程度丝毫不及程水。毕竟没事儿，谁敢得罪黑客呀？还是一个黑客联盟里面的人，说不定哪天睡一觉起来国籍都被他改掉了。尤其是情报堂都是技术人员，每个人身手虽然不及执法堂的人，但也不可小觑。听程火这么介绍唐青，一众人对唐青刮目相看。女性黑客本来就少，尤其这么猛的敢攻击三角大楼的女性黑客呢？这边瑞金已经被人引到了程俊的书房，瑞金低了低头，恭敬地唤了一声 L 先生，又十分恭敬地弯了弯腰，再度抬头看到的是一张极其年轻的脸。瑞金手指顿了顿，面上不显，内心却是波涛汹涌。钻石大佬，道上很少有人有这位大佬的消息，就连马修那里也只有一张背影照，他很少出现在人前。有人怀疑他是犹太人，有人怀疑他本身就是 M 州人。总之除了这个庄园的人，很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在这之前，瑞金做了很多猜想，唯一没有想到的是，对方 竟然这么年轻。 你找我是为了决斗场资料的事。 程俊伸手指了指他身侧的椅子。 坐。 瑞金惊骇地坐下。毕竟是角斗场的管理，他调整心态倒是快。 没错 ,L 先生。我们有一份 VIP 资料需要权限。有影像。如果您需要看。 程俊搭在桌子上的手顿了顿。他目光垂着，漆黑的眸底看不清什么表情。 谢谢。如果有需要，我会让我的人去找你。 瑞金也没多说，马斯家族是想分一杯羹，但是在能交好的前提下，马斯家族不介意多一个强大的盟友。向程俊传达了马斯家族家主的好意，瑞金直接起身告辞。门口的佣人送瑞金出去。外国人都有些显老，瑞金四五十岁上下，但头发已经看得出泛白。他牛高马大，常年在角斗场，一身的力气，五官深刻，给他带路的佣人也不敢直视他的眼睛。走到楼梯边，迎面遇上一人。佣人认出了来人，立马往后退了一步，十分恭敬地开口。 秦小姐。 嗯。秦冉左手拿了件外套，没有穿上，右手就这么垂着。听到佣人叫他，他微微侧眸，眼睛微微眯起，嗯了一声，没说话。佣人问过好之后，就继续带着瑞金往楼下大门的方向走。瑞金跟在佣人身后，只是在下楼的时候，疑惑地回头看了一眼秦冉。两人下了楼，秦冉却依旧站在楼梯口没有动。好半晌，程俊找出来的时候，他还站在楼梯口，垂着眼眸，眼睛一颤一颤的。阴影浸透了他好看的眉眼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怎么了？石立明呢？ 程俊走过来，看着他就穿了一件衬衫，不由伸手拉过他的右手。刚碰到，就觉得如同冰块。古堡里温度不低，但走廊上的温度是没有房间里高的。秦闪的手凉得厉害，程俊眉头拧了拧，他伸手把秦闪的外套拿过来，裹在他的身上，又拉着他的右手带他去书房。书房的温度24度，他又拿了遥控器调高了温度。温度回升，一股熟悉的冷香萦绕在鼻尖，秦闪才有些回过神来。他抬了抬头看向程俊，有些模模糊糊的。阳光透过窗户落到书房里，光线下他对上程俊那一双漆黑的眼睛，他似乎才反应过来。旁边的椅子上还挂着他的外套，程俊看见就松开他的手，转身又要去拿他的外套。 秦小姐你可以啊，为什么出门不穿好外套？ 他头发有些乱，因为几天没有睡好，眸光有些惺忪，也没有穿外套，但身上好歹套了一件白色的线衣，衬得他那张气势十足的脸也显得柔和。脸上没有在外面的不好接近，有些漫不经心的温顺。他要去拿外套，秦冉却伸手又反握住他的手。程俊一愣，他转过身来，秦冉能够听到他似乎是叹了一声，然后又伸手丝毫不带任何旖旎之色地搂紧他，眉头微微拧起，声音放缓又低了低头，声音沉沉地问道， 想你外婆了？ 秦冉脑袋空了一下，好半晌才摇头抬了抬眼眸。石立明在楼下等我，我去找他。等秦冉出去，程俊脸上的和缓才消失。他站在书房窗户边，楼下秦冉在跟施立明说话。他拿出手机给程水打了一个电话，眼眸垂着，声音很沉。 2点到2点半，书房走廊上的监控给我。 楼下，施立明上午也休息好了，吃完中饭便谨遵程水的吩咐，把 M 州附近的旅游攻略看了一遍。 秦小姐，附近有个很大的地下城，来 M 州必去的地方，你要去吗？ 施立明翻了翻身上的旅游攻略，把地下城那一页翻出来给秦冉看。等会再说。秦冉朝四周看了看，他把帽子拉起来，没有看到程木的身影。程木呢？ 训练场。 施立明收起了旅游攻略，带秦冉往训练场那边走，声音里有些佩服。 程木兄弟好刻苦啊。 两人朝训练场那边走，程木依旧在角落，不过现在他并不是一个人在练，他在跟一个年轻男人对打。砰，程木重重地摔在地上，激起了一层灰。他手撑着地面再度爬起来，他对面的男人似乎很轻松地拍了拍手，然后微笑着看了眼程木，拿起自己放在一边的外套，跟着一群人嘻嘻闹闹的轻松往外走着。秦冉没进去，就这么站在扶栏边。年轻男人路过秦冉跟施立明，顿了顿。 秦小姐。 虽然叫着秦小姐，但语气没有太过恭敬。其他人也叫了一声秦小姐。施立明在秦冉身边第一声开口。 那是杰瑞，情报堂的大队长，程火先生手下的。 秦冉的手还枕在脑后，目光瞥了他们一眼，微微低着的眉眼尽显张扬，只是没说话，嘴角有些漫不经心地勾着。杰瑞一行人走远，才有人回头看了眼秦冉他们的方向。 看到没有，施立明手中拿了本旅游攻略，他是真要当狗腿子了，还好当初程水先生没有找我。 一行人嘻嘻闹闹着，声音不算大，但认真听还是能够听到的。秦冉看着程木默不作声地爬起来，笑了笑，然后看向施立明，挑着眉眼又冷又斜，语气挺淡地说，知道什么地方才能让一个人快速变强吗？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